如果再第二点用这个法法来解释而来呢，就比较深一点了。为什么呢？在法法来说呢，有事相而来，有理性而来，有因中而来，有果相而来，有四教而来。讲这么多，大家都知道而来是谁啊？而来就是佛祖，是不是？就是佛的意思，是佛有十种通号，是另外一种通号呢，叫做而来。咁而来呢，有呢个事相嘅而来、理性而来、因中而来、果相而来、四教而来，即系话法有事相嘅法、理性嘅法、因中嘅法、果相嘅法、四教嘅法。哦，咁而家乜嘢叫做理性而来呢？咁若心法。在法法来讲，法有乜嘢啊？有八相圣道。法有乜嘢呢？有十号具足。法有乜嘢？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法四十九年是法，度无量众生。最后法呢，是在相临时下入灭。呢啲都係有歷史可以考證嘅，各位有冇去印度旅行啊？可以去睇到佛跡，呢啲叫做事相而來，亦即係事相法，好容易明白，係咪啊？第二種咧係理性而來，就比較困難啲啦。即係話若呢個。心法解释这个而来呢，就是若有情界来讲，现在若这个理性来讲，这个而来呢是包括这个无情的世界和有情的世界。怎么讲？这部经话一切世界因果未曾因心成体，这个是理性而来、又说一切浮尘之幻化相，当次出生，随次灭尽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。这个妙觉明体不但是众生同埋法是同的，而且是圣人同埋凡夫是无二无别的。可以说这个而来理性的而来呢，是宇宙万法的本体，亦是为世间法和出在世间法所依据的本体。这个本体是怎样的？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未来都一样这样。三世不改，四相不穿是什么意思呢？生自而灭是世间法。世间法虽然有生自而灭，但是这个而来性呢，这个理性呢，是不穿变的，不生不灭，不变不异的。即是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理性而来？有。但是我们呢，今日之我已非是昨日之我，此刻之我已经不是前一刻之我，而家个几钟头我已经老了很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在这里千变紧，改变紧，但是我的法性有没有改到啊？没有。这个叫做理性而来，不生不灭。世间一切法，这朵花头先好新鲜，而家又接近谢了，在这里生灭紧。但是这火花的本体是什么？是唯心，就是而来众性。这个而来众性不生不灭，无变千度，叫做四相不改。但是这个心啊，虽然不变不千不改，有随缘的作用。随这个正念呢，就可以出世 而可以产生这个善法，除这个染染呢可以产生这个染法，除这个有情的染呢产生有情的法，除无情的染呢产生无情法。什么叫做无情啊？譬如电脑很厉害，是不是？但是电脑是不是无情的？是无情的。电脑是谁产生的？我们的心，是不是？除这个心，除这个言，可以产生这个无情法。情以无情，同言种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若三法来解释第佛顶呢，就是若有情来讲。而家若理性来讲呢，有情无情都包括在内的。那即是经里面说，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离一切相就是义，即一切法就是内，这个是从理性来解释以内。如果从因中解释以内呢，有观行为的以内，相似为的以内，有分正为以内，没有究竟以内，因中是吗？ OK， 那么譬如说我现在告诉你们，各位，我们大家都有佛性的，我们都可以成佛的，那你现在是不是即立地成佛呢？是，你们现在已经是名字即佛了，名字上已经是佛了，理性上是佛了，你原本就有这个理性，理性佛同埋名字法。你话哦，我哋既然系有佛性，可以成佛，做乜我唔去修行啊？我今晚翻去就铺天打坐，就修呢个大定咁。咁呢个咪观行即佛咯。咁当你修行有成绩嘅时候咧，好似见到佛性喎，呢个就相似而来。再進步呢，舔一份無名，正一份法身，就是分正而來，這個叫做因中而來，明白嗎？其次呢，講到果上而來，果上而來呢，由因中去修行，從觀行入這個相似位，由這個相似位進入分正位，再由分正位進入究竟为，这个就成果，成正果就果上而来，果上而来得到什么？证到法生，得到报生，而能够应生，果上而来。所以果上而来呢，是有法生而来。我们有没有法生？有，但我们不能够叫做法生而来，我们只有法生理体。得到究竟修后究竟呢，就叫做果上的义内，就是法证了法生，证了法生呢，就由无量劫修行所报得的无量功德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种种辩才无碍，十力四无所谓，这些都是报生义内相好庄严。报生以来，我们见不见到呢？见不到，因为我们有愤怒，有生死，有业障，障住我们，见不到。佛说可怜啊，我要去度他啊。怎样度他啊？应生来这个世界度我们，是应生而来。所以在果上来讲呢，有法生而来，有报生而来，有应生而来。是法生而来，有没有生灭啊？没有生灭。报生而来，有没有生灭呢？有没有啊？报生而来，有没有生灭？有抑或没有？蛤？有。有。抑或没有？有没有？有生灭。惨咯。如果成了佛之后再做众生，就很惨咯。有始无终，报生而来，有始无终，由此各自修行，修到究竟，究竟之后得到报生无终。 OK， 如果唔係咧，就好似呢部經文《阿能問佛》，佛啊，你話佛性係廣大周遍法界，包括一切眾生。咁你啊，幾你成咗佛啦？你幾時又做眾生啊？咁如果成咗佛再做眾生，去成嚟做乜嘢？何必咁辛苦？報生而來，發生生而來無始無終。报生而来有始无终，应生而来有没有始终啊？有，有机则应，无机宏灭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应生而来，而家不在度啦。毗卢遮那佛发生而来无始无终，卢舍那佛呢报生而来有始无终。就果上讲而来呢，有发生而来、报生而来、应生而来。好啦，这个比较容易啲。第五点啦，有四教而来，这个复杂啲啦。但头先大家听过四教，知道四教系乜嘢啦？藏、通、别、言，系咪啊？我哋知道。发生而来，报生而来，应生而来。咁呢个发报应呢，在呢个报生嚟讲呢，系有藏通别言嘅分别嘅，有藏教、通教、别教。应生而来、报生而来都有四教嘅分别，发生冇分别。发生是没有分别。那藏教的义内怎样讲呢？如果是三期修福慧，百劫众相好，享菩提树下成道，青草为座，讲生灭四谛法论的，这个是藏教的义内。如果是一念相应为填去一切的烦恼思想，在七宝宝菩提树下成道，天衣为座，展无生四谛法轮的，是通教而来。若果修次第三共，先修空共，后修假共，再后修这个中共，舔十二品无名，响莲花台座世界七宝菩提树下坐大宝莲花座，圆满报身，展无量四谛法轮嘅，叫做别教而来。哦，修一三心共，舔四十二品无名，三觉圆满，闻得具足，得登呢个涅槃生顶嘅。仲这个虚空遍法界发生清净，为利根菩萨展无作四谛法轮，这个叫做圆教而来。刚才我已经讲过藏通别言，大家知道了，也讲过生灭四谛、无生四谛、无作四谛、无量四谛，这个就是基础了。有了刚才的基础，一听这四教就明白了。这里是讲解释这个二来经题之中的二来，大法顶二来物因修正嘛，这个经题里面这个二来是指哪一个二来？我讲了这么多二来，你估下这个经题中的二来是哪一个二来？是哪个二来？是现教二来，是果上而来。这里经题里面的而来呢，是四教之中藏通别言四教之中的而来呢，是现教而来。是因中、果中、理中、事中呢，就是有果上的而来。果上的而来是什么而来啊？果上报生而来。因为报生呢，先有修因正果的，知不知道？ 报生先有修因正果，法生不需要修正，不假修正，应生亦不需要修正，有机质应无感一通，就只有报生先假修正，假修正先有因有果。所以这个提种的义来是指这个研究的义来和果上报生的义来。讲到这里为止，教宗没有够钟未啊？未啊？哦，仲有十分钟偷懒，继续讲落去。你哋攰唔攰？嗱、啊，好，继续讲第三点。我睇有冇二内解咗啦？嗬，大题里边大法顶二内都讲咗啦，而家应该讲默因啦。哦，仲有若众生法解释以来，嗬，系咪啊？系，仲有若众生法解释以来，众生法二就系指众生嘅二类众性，内系指众生嘅地水火风空根色色心意法，明唔明啊？内啊嘛。內就是有動作的，有動作就是指我們現在身體裡面地水火風空根色。二呢就是指我們眾生的身裡面有眾性，這是有眾生法解釋、啊、經裡面說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淨本現，周遍法界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，隨業法形。因为这个性是真空、啊、所以就清净，就是周遍法界。既然清净周遍法界，就是如的意思。因为这个性盖这个真色、啊、所以能够随我们众生的心，应我们所知的量，随我们所作的业，发生十法界众生。作善业有三善道，作恶业有三恶道，作有漏业是在这个六道轮回，作这个无漏业超出三界是做四圣，这个叫做内。这部经会四科七大皆是二类众性，显示闻法为心，就是前这个二类众三谛来所讲的是无作四谛。哦、所讲的这部经所讲的、啊、有四态，生灭四态，无生四态，无作四态，无量四态。这部经所讲的是什么四态、啊、是无量四态、啊、所知的无所讲的无量四态、哦、随众生的业、啊、就是内义，周遍法界就是义字、哦、四科七大皆是二类众性，是显这个慧心，是前这个二类众的三谛理，是讲这个无作四谛 的道理、哦、为什么呢？因为呢法生二类呢是法自天然不假修成的，应生而来是果后所起的作用的，都不需要修正的。因此我们是说这个而来是报生而来，若众生法来解释，若众生法来解释这个而来，二就是众性，内就是七大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七大。这个题中所讲的而来就是就是指这个研究的义来，是报生的义来，是不假修正的。哦，默因，默因吓，默因呢，默就是秘密，因，因就是种子，可以咁讲，因是一个种子，哦，是一个理性，是一个种子。我们每做一样事、啊、必须要具足有一定的因素。我们想成就果上三生以来呢，当然要具备成法的真因啦。成法的因素又是什么呢、啊、成法的因素是什么呢？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 大家都不知道，声闻不知道，现觉不知道，菩萨都不知道，是佛先知道，叫做默因。明白吗？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知不知道成佛增因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异乘圣人都不知道，菩萨是地上菩萨，见了圣或者知道，是见教菩萨都不知道，唯有佛先知道，叫做默因，秘密的因。等于这部经话，一切众生皆由不知常自增心，性净明体用之妄想，此想不增，故受龙转。又说自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及成外道之天魔王及魔见所，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念收集。又二指沙若成加赠，众经层劫中不能得。由此可以知道，一切众生沉沦在这个生死苦海里面，皆由不知这个上智真实。换句话说，你们现在离间的就明白了，什么是二类成佛增因，就是这个上智真心咯。因为我们不知道嘛，就秘密咯，是吧？因为这个上智真心呢，就是成佛的增因。成佛的增因呢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，不知道生死的根本和涅槃的根本。生死的根本是什么？生死的根本呢？生死的根本是什么？是妄想执着。涅槃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菩提涅槃。菩提是用智来讲，涅槃是用这个理来讲。菩提涅槃现清净体，就是我们的真实。经里面说，菩提涅槃现清净体，则以今者色精现明，能生之现，现所为者，又知众生为此妙本明，虽终日行而不自觉，枉入之财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明白，没有这个理智，没有这个菩提的智慧，也不明白这个涅槃的真理，因此呢，就所以呢，就成众生了。如果你明反过来讲，明白这个菩提涅槃，有这个波野的智慧，同埋明白这个二类状的理性，这样你呢，就可以成佛。咁用一句说话讲呢，这个法性呢，就是正因法性。这一个二类众性就是我们本来具足的正因法性，是成佛的真因。所以因呢，是我这里讲出因呢有三个，第一就是正因法性，第二是了因理心性，第三呢就是言因善心性。正因理心性就是我们具足二类众性，是理的，是我们的真心。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本来具足的法身德，亦是佛所证的法身德。了因呢，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法呢就要出娑婆世界讲这个经给我们听，讲这部经给我们听，令到我们明白大法顶就是我们众生的心，具足一生三大，体大、相大、用大。体大就是正因法性，体大就是正因法性。上大是什么？就是了因法性，就是波耶。用大是什么呢？是现因法性。这个三性，正因法性等于天然的种子，是成佛的主要原因来的，是属于法生理体，能够成就果上法生的如来。如果众生没有这个佛道的种子，根本就不可能成佛的。等于什么？等于农夫，农夫是作业，大家都知道农夫作业就有收获，但是农夫如果没有种子，他又怎么作业呢？是吗？我们没有这个发生的种子，这个正因发性，我们又怎么可以成佛呢？所以呢，正因法性呢就等于农夫的种子。咁呢，农夫缺乏种子呢就冇办法收获，有种子然后有收获。我哋有正因嘅法性，所以有希望成佛啦。但係我哋有农夫有种子，如果佢将个种子袋响袋里面，或者收响瓶里面，或者 对响沉下底里边，可唔可以？可唔可以有收获啊？冇收获，因为佢或者佢根本唔知道阿妈妈收咗一袋种子响个床下底，佢唔知道嘛，唔识得去种嘛，系冇呢个了因佛性，冇呢个了因，唔明白，唔知道。即等于我哋话，我哋有佛性啦，我哋唔知道啊，我哋唔知道，我哋未开现解咧，我哋就冇办法去修行，我哋冇办法去修行咧，就冇呢个了因佛性咯。咁现在佛出世咧，讲呢部经咧，我哋听话，喂，你哋有二类众生喎。二类众生遍一切事噶，你将来可以成佛噶。你听咗之后，你咪有呢个了因慧心性咯。你有呢个了因慧心性，就大开眼界之后咧，你就依照去做。等于农夫知道啊，妈妈嗰度有袋种子，我拎去播种咯。咁拎出去播种，播落田地里边，咪去播种。播种之后又要点样啊？要亲自灌溉喎。要锄土喎，要拔，仲要拔草喎，系咪啊？要有水，要有土，要有人工去栽培佢，要加人工护理，呢、这个就系了因佛性、慧心性啦。明唔明啊？我哋明白咗二类众性之后咧，咁啊佛话俾我哋听咧，咁我哋要去明白佛嘅道理，去正进行咧，去了解，去修行，去修行咧，咁样咧，努力又共行，然后又相进入相似位，相似位进入分正位，分正位进入究竟位，加工哦，用人工去护理，咁样咧就可以成就属于波耶得，系成就果上报生佛，报生而来。咁啊，第三点咧系现因啦，我哋明白咗啦，啊，即系等于农夫吓播咗种啦。咁如果冇水土，冇用工做助燃咧，如果唔加肥料咧，佢有冇收获啊？冇收获，一定要阳光、水土啊、施肥，咁然后啊，有呢种种嘅因缘条件咧，呢啲种子先可以开明芽、开花、结果，然后有收获。是不是我们学法人又怎样啊？我们学法人想成法呢，首先就要开要了解，了解什么？明白法化，明白我们法性是不生不灭，以这个不生不灭的法性为正因，法性为修因呢，然后呢就可以修一心三观的行，用这个了因性慧心性的智慧水去灌溉这个正因佛性的菩提种子，又用这个现因的善心性的慈悲心去加工护理，拔除这个枝末烦恼的杂草，锄开这个无明烦恼的沙石，令到这个正心理心性的菩提种子呢，明菩提芽，开菩提花，结菩提果，然后就成就果上的心生而来咯。明白吗？这个叫做默因，有这三种因啊，有这个种子，然后还要有这个要去耕耘，要放落个水地里边去耕耘，耕耘咧仲要用呢、这个水土、用人工肥料嚟护理，然后有收获。即系话我哋有法性种子，我哋一向唔知道，所以就做众生受苦咯。我哋今日听闻法化啊，我哋知道有二类众生可以成化，咁我哋咧就用呢个智慧心咧去收呢、这个。去了解个佛法，去修呢个共行，咁啊，即系呢个就系波耶。有呢个波耶智慧咧，仲要加上持戒清净，仲要加上修一切善事，咁然后咧就可以解脱得，就可以成佛啦。咁有啲人又曾经问我，有啲人又话修净土使唔使修六道问行啊？使唔使念经闭禅啊？使唔使啊？要哦，修净土咧系我哋专一念佛，我哋愿意开极乐世界， 希望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去，但我们还是要持戒，还要修一切善事，还要念经闭忏。所以无量寿经里面说是修十善业，修十善业里面就是有孝顺父母啊，奉侍奉师长啊，甚至呢是读诵大乘经典啊，是自行化他，这些就是助缘。有正行还要有助行，然后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修圣法呢一样道理，有正因要有了因，这个智慧有了，这个智慧还要有这个持戒修善，修善就包括一切善咯。所谓除了坏事乜都做，听清楚，不要调转来，调转来就惨了，除了好事乜都做那就惨了。修善就包括一切善，出世善世间善，所以呢师父叫你做什么你都做，善事就做，是善事就做，所以呢具足这些呢就可以成佛，这个叫做默因。因为你一向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，为佛知道，佛知道告诉你，这个叫做默因。现在真是够钟了，过了钟了。今天呢就讲这个修正和了义，然后讲到知菩萨梦行首楞严经，还有两晚我想讲完这个经题。